北京时间22点整。 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 我是周准，每周一到周五10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等你来找， 等你来找我。 1 2 3 4。 远处星星点点，像遗失的纽扣洒在路边。你和我，你应该是一场梦，我应该是一阵风。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10点答录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 10点答录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欢迎各位在2022年的1月10号星期一，锁定 FM95.4 北京故事广播，收听周准为您直播的10点答录机。欢迎各位正在10点答录机聊天室的朋友们，我爱堆雪人小仙儿，今天是腊八节，没错，今天有吃腊八，然后吃那个吃腊八了，喝腊八粥，吃腊八蒜，有的人还吃饺子，反正是过得都特开心。嗯，今天你喝腊八粥了吗？嗯，如果你没喝的话，补上啊，这个每年的节气特别重要，得对自己好一点。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对自己好一点有点联系，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选择单身呢？单身久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为什么选择单身，或者你为什么单身？所有正在线的好朋友都可以跟我来进行互动，当然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奖品送给各位，只要你听过几分钟或者转发我们的聊天室到你的朋友圈，还有点赞我们的朋友聊天室，就可以获得现金的抽奖环节。单身的人有很多种，为什么单身，大家自己心知肚明。有的人眼光高，觉得跟自己没有匹配的，没有合适的对象，要么就差那么一点，人长得帅，可是呢，就是不知道体贴人，这面相不过关。我们都是外貌协会的，在一起相处得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语言，没到这地步，没有达成完全的契合。还有就是厌倦了谈恋爱，厌倦了两人在一块儿，还得管着对方，叨叨叨叨叨叨，对方受不了，自己也受不了。还有就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去爱对方，害怕上一任伤害很深，这都是原因。那到底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单身？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啊。反正我觉得恋爱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细节，如果一切细节到位了，大家都不单身了，也不会分开了。那为什么单身？单身久了是一种什么滋味？大家都可以在今晚的节目当中跟周准来互动。谢谢小仙儿，小仙儿说了一个自己的感受，我们先读一下啊。他说曾经有过恋情，是我们都谈过恋爱，谁还没谈过几次恋爱呢？他说但是在恋爱的时候受到很严重的心理伤害，心理伤害一定是方方面面的吧，因此不再想去谈论感情，害怕回忆起那段伤心的回忆。小仙儿，咱们都是朋友，敞开了谈，在十点大陆机的朋友都是自家人，都是准的人啊。心理上的伤害都包括哪些？你可不可以坦诚不公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心理上的伤害都包括哪些？红果，你好，腊八节快乐。他说为什么一些人选择单身，一直单身，就是因为喜欢自由，追求完美，就是喜欢生活的品质，不想被约束，这也是有可能的。那到底你是不是单身？哎，就现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是单身的啊？单身的打一个一，不单身的打一个二，就是一就是一个人啊，双十一啊，双二呢就是一对儿啊。 燕玲晚上好，向日阳光晚上好。向日阳光说，给自己的感情设定太多条件了，对感情非常的谨慎，导致什么呀？导致自己一直单身，对感情非常的谨慎。你看，我们到了夜深人静来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难免把语速放慢，我们静下心来来说这个感觉。其实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谈情说爱的时候，都有一些自己的惧怕的环节，比如说懒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分析的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经济的、财力的、情感上的、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导致他们单身。那我们现在节目一开始先听听年轻人单身的原因，在网络上有个男孩他自己的一些情感体验。 当代年轻人单身的真实原因，因为你没有精力再去失恋一次了。你18岁的时候失恋，你可以躲在被子里哭，你可以叫上你的所有好朋友，我们一起去喝通宵，我们可以喝得死去活来，我们可以哭得昏天黑地的，然后第二天起来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你22岁失恋了，你一晚上都睡不着，你想找你的朋友们出来喝两杯，聊聊最近的生活，聊聊自己的心事，但是你不敢打扰他，因为你明白他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包括你，你也一样。你明天早上起来依旧要装作面无表情，你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要继续工作，要继续强颜欢笑，要继续生活，但是你明白你的心里已经死了。28岁，你想过无数次，要不就回到16、17岁的时候吧，我再去轰轰烈烈的爱一场，我再去好好的爱一个人。但你心里清楚，你没有资格了。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啊，你谁你都相信，你觉得爱情怎么会这么美好，爱情怎么会这么甜蜜啊？到后来你谁也不信了，你说你相信这个世界有爱情，但是它永远不可能降临到我。所以你说现在年轻人想要谈恋爱吗？其实我想啊，谁不想谈恋爱啊？我只是不想再分手了而已。其实想谈恋爱也可以谈，但是每次快要谈恋爱的时候，却又总是胆怯、拒绝，不敢去面对这段感情。爱一个人的成本太高了，你要付出时间，你要付出精力，他会把你所有的生活节奏全部打乱。还不一定会有相同的回报。两个人在一起很简单啊，只要互相喜欢就能在一起了。但是分开真的好痛苦，你用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努力去了解一个人，去爱一个人，去习惯一个人，到最后说分开就分开了，真的好累。我好不容易从上一段的感情中走出来，我终于可以好好生活了，我终于可以好好爱自己了，我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痛苦了，我真的怕了，真的。有人说爱情是属于那些即使灰心失望却能继续期待的，是属于那些被出卖背叛了却依然能够相信美好的，是属于那些伤痕累累却能够勇敢的去爱的，而不是我们这种抱着已经老的不能再失恋一次的这种心态。爱情是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可是我真的没有精力再失恋一次了，真的没有了。要么不开始，要么一步。我不需要你有多完美，我只希望我们能够谈一场永远不会分开的恋爱。我只想找个人一直一直一直的在一起，我不想要再分开。 超出我的想象，我的寂寞在北疆，你的疯狂太疯狂，超出我的想象，我的寂寞 现在是2022年的1月10号星期一，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享受寂寞，享受孤独。凡是在孤独和寂寞里的人，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势单力薄，就会在夜色中行走的时候，会显得有一点点微弱。特别是天冷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好像不是很暖；天热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无处释放热情。 寂寞像车车站，阳光有多浪漫，它就有多孤单。我来回漫步的影子，有一点孤单，可是我不喜欢。 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刘庆，歌名叫做《寂寞》。在飞翔，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2022年的每个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希望我们在你彼此遇见，变成更好的人。我是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十点答录机恭候各位的光临。情未了，清风飘扬。葛大爷用户 6181FC， 还有用户 4438WA 燕林、小仙儿、红果、金良社，谢谢你们支持十点答录机，喜欢周准的节目。眉开眼笑小熊猫说，单身是因为还小哦，还不够法定年龄去谈恋爱吗？现在多大可以谈恋爱啊？好像越来越提前了哦。其实我觉得多有一点恋爱的经历也很重要。那为什么会很多人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呢？我加进了很多条留言来读一读，给大家听听看啊。先让阳光说，总认为恋爱非常麻烦，把恋爱当成了一种资源的交换，这种想法导致一些人单身。这个也挺，其实你仔细想这句话挺吓人的，把恋爱当成了一种资源的交换，彼此的朋友圈，是不是可以让彼此发展的事业更好？我或许是这么理解啊。然后小仙儿说，为什么有些人一直单身呢？说有的人单身是自身条件太好了，哎，这太好了，或者对自己的评价过高，天天照镜子，哈，所以对另外一半要求也是相应的提升了，这也导致了他择偶范围变得非常小。哎，这就很不难理解。好多这个朋友聊天说，你看那美女那帅哥一定有不少人追他。其实越漂亮的人越帅的人越他身边没朋友，或许就是这个小仙说的自身条件太好了，或者对自己的评价过高，选择的范围非常小。现在很多人喜欢看那种相亲的节目，什么各种各样的非诚勿扰、孟非的节目，多少年了还是很多人喜欢去看那个节目。有一些小伙子不是现在放 VCR 吗？吸引那个女性摁灯吗？刚上台第一条 VCR 没放呢，小伙子露一张脸，那天在抖音上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24盏灯迅速灭掉，然后就想起了，可惜不是你， 挺可惜的啊。自由行8778老朋友他说，受人影响是一个原因吧，受谁影响啊？上一任还是身边的朋友，还是自己的父母等等的啊。杨秀君来了，是问大家喝粥了吗，就是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哈，喝粥是仪式感。白小云新朋友你好，他说为什么有些人一直单身呢？有的人就是喜欢一个人，对，就像那个刚葛大爷说，说不受约束，受不了婚姻恋爱当中的各种约束。各种约束，我在想谈恋爱的时候婚姻当中的约束，不能很晚回家，得照顾别人的情绪，有了小孩要送他接送他，负责把他养大对他好，确实是如果成立的家庭，爱和婚姻确实是有很多的约束。吃饭不能吧唧嘴，对吧，你不要翘拉郎腿，不要抖腿，这都是一些原因啊。小仙儿是非诚勿扰的忠实观众，清风飘扬就说了，非诚勿扰是我拒绝看的节目，觉得无聊。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认知，对不对？然后那个谁呀，啊，燕林说完全不愿意将就，还在等一份真爱。燕林是单身吗？应该不是吧。嗯，特梅普说，我一个朋友曾经是非诚的策划，你看大家都在恋爱节目当中感受过。我在上直播之前呢，我准备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我在微博里看到的啊，是一段话，我给大家读来听听啊。他说，爱这一个字啊，一笔一画都藏着什么呀，细节。周末的时候，单身了20多年的朋友跟我说他交了男朋友，这个他是女他。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都不惊讶，我只是感叹他终于做好准备了。朋友呢是那种长得很好看的女生，身边并不乏追她的人，有好看的，也有物质很丰厚的，有学历好的，也有家世很棒的。但我这个朋友从未对那些男孩动过心，他常常喊着好想谈恋爱呀，转眼又会说算了，谈恋爱太麻烦了，单身一辈子算了。以前我总劝他，追你的人也很优秀啊，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选一个喜欢的或者合适呢？他每次都摇头跟我说，总觉得差那么一丢丢，也说不清楚在哪儿，就是感觉不对劲儿。后来遇到现在的这个男孩子，他第一次和我提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大概就是这个男孩了吧。他说他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点餐的时候男孩子会很清楚的和服务员说菜里不要放葱和辣椒，点的菜全都是他喜欢吃的。我问他是之前聊天的时候故意提到自己的喜好吗？他说他没有啊，就是之前很不经意的说过一句自己不喜欢葱和辣椒，也没有细聊下去，是他自己都忘了说过这样的话，喜欢的菜也都是聊天一笔带过的，没想到男孩都悄悄地记下来了。一起走路的时候也会每次让朋友走在里边，过马路的时候也会把他保护得很好，坐电梯的时候也总是在他身后撑着手。他说他这个小迷糊出门的时候终于能被保护得很好，你看这些细节男生们都注意了啊，都竖起耳朵好好听听。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男孩，但他给了朋友想要的温暖。他做的也不是什么感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很普通但又全都是细节的小事，让他觉得跟他在一块特舒服。我一直觉得好的爱情不是我可以为你去死，为你去做一些多撼天动地的事，而是在平凡的日子里用点滴的行动去爱你。记得之前在书上看到一句话，我们为什么想和一个人结婚？因为钱吗？因为房吗？因为外貌吗？都不是，因为细节。是啊，是这样的，因为细节。我们的生活就是由无数个细节拼凑起来的呀，小的失望积累多了，是真的真的会压倒一段感情的。所以在细节中爱你的人最可爱。 绣花绣的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 揭开霓虹肚带，撒一窗雪花白，铺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荡开。没有窗亮着灯，没有人在途中，我们的木船唱起了歌，说幸福它走了。我最亲爱的没有，我最亲爱的姐，我最可怜的皇后，我无旁的小白菜。日子快到头了，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你去你的未来，我去我的未来，我们只能在彼此的梦虚幻的徘徊，徘徊在你的未来，徘徊在我的未来，徘徊在水里火里汤里，冒着热气期待更美的人到来，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它重新回来，它重新回来，他重新回来。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云鹏，叫做《不会说话的爱情》。有些人呢，一辈子呀，不要天天说话，但是他们却一生没有分开过。就像我小时候记忆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一辈子的爱情，他们也是彼此介绍的，不是自愿的去认识的，然后他们就在一起，能够相守一辈子，而生了那么多的孩子，姑姑舅舅，你说他们的爱情是什么？他们不会说话的爱情吗？是相濡以沫好吗？是彼此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现在我们的选择变得特别多，我们的选择相当，不用说水饺了，一天换着馅儿的吃，能吃一个月不重样。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是爸爸妈妈、父母那辈的爱情，一年能吃几顿饺子呢？就想起一首歌，我爱我家里的歌啊，拉着你的手，没有心思看星斗，和你初恋的那个时候，矛盾啊，那种感觉就是说，两个人在草垛那一站，就是月光，一弯明月照着你俩，你俩勾勾手，都需要翻过几座山见那个想见的人。人生就是这样哦，选择单身。小多多说，能够在意你喜欢细节喜好的人，说明你在他心里很重要。 没错。谢谢小仙儿上周加了我的抖音，希望大家都加我的抖音，去抖音搜索周准就可以了。这位朋友是我们老朋友了哈，Sanayama， 他说一直单身，也许是经历了某种说不出口的感情，但又不想伤害下一个人了。你看，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在上一任的感情当中有了非常不好的体验，这个体验呢，或许是背叛，或许是被掌控，或许是被利用， anyway 都深深伤了你的心，之后很多人就没有勇气谈恋爱了。但是很多网上的人说，谈恋爱的时候呢，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因为每一次都是非常的付出自己的全心全意，但是每次都被伤得体无完肤。第二次之后，人说一回生二回熟啊，没有三次四次的这样一个挫败的时刻，那在第三次谈恋爱的时候，那些被伤过很重的朋友就忽然发现自己不敢全情投入，然后时间久了又会觉得很内疚，对眼前这个人很内疚，不敢那么的爱他，全心的爱他，总在跟上人比较，总在心里有一个结过不去。所以不出意料，这一次他又单身了。宋彦君说，单身久了一种病态，无形的。对啊，什么事儿时间久的形成习惯就很难改。还有朋友说，一直单身不一定是清新脱俗，而是找不到那个心与心的交流。没错，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大家可以一直各抒己见啊。我觉得单身，有的人是享受单身的快乐的，就像很多朋友说，单身自己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只需要照顾宠物，定期给父母汇钱汇报打电话，你也不用去特别担心周末怎么度过，该怎么样怎么刷剧，自己去看话剧，即使或者在很重要的时刻，那些节日你会觉得稍微有些孤单，就闭上眼睛戴耳机让自己早睡。那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还选择单身，一直单身呢？下半段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与你分享。 炎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都是阿拉上海人是要把咸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智。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哎，你们觉得一部分人没有谈恋爱的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让人一见钟情的皮囊，也没有让人日久生情的本领。我去谈恋爱呢， 还有就是可能会觉得自卑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看上我的我看不上，看上的看不上我。 还有就是内心矛盾，不喜欢和不太认识的人交流，幻想过有女朋友怎样怎样的，但有人介绍给自己认识以后，又不知道怎么聊天，会逃避。总嚷嚷着找个对象，却从来不肯主动勾搭，没有特别喜欢的，不肯委屈将就，却总想找个漂亮的自己喜欢的，有时候感觉单身挺好的，又常常羡慕别人成双成对，这就是我单身的原因。 只要羡慕有对象的，只要庆幸自己是单身。 对， 也不是不想处对象，就是想再等等，具体等谁也不知道。你说不想找，其实也想找，说想找也不想找。你说不着急，看着别人谈恋爱很羡慕，你说着急吧，也不是特别想找。别人给你介绍呢，也加，加完之后还不太想聊，也不知道怎么聊。看见好看的吧，就我去， 我去， 就反正转头就走了，也不主动，不拒绝。说你赚钱也挺赚钱。 在这个寂寞的城市，也许你就是单身。每天晚上，你自己对着月光。自己想象身边的人是什么样子，准备好自己迎接他的到来。但这样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反复的在经历，你还是一个人。于是你开始问自己，是我的原因吗？还是对方那个一直等待的缘分没有合适的到来呢？ 今晚的夜色很美，美得让人想吃一点水。若是夜空少了星星的点缀，月亮会不会累？这夜色凄凄的美，没有爱的人容易憔悴，就像霓虹般亮丽的周围，只是一种寂寞颓废。城市里所有寂寞的人类，有几个和我一样偷偷的流泪？若是将它一滴一滴积累，会不会流成一条冰冷的河水？城市里所有寂寞的人类，有几个像我一样厌倦了疲惫？若是真心一颗一颗的摧毁，会不会全世界和我伤悲？城市陷入漆黑，孤独。 寻找自己的定位，伪装变成了一种防备，防备怕被人看穿了心碎。城市里所有寂寞的人类，有几个像我一样厌倦了疲惫？若是真心一颗一颗的摧毁，会不会全世界和我伤悲？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蕙的寂寞城市。单身是一个多么关键的、多么敏感的词汇，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选择单身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非常希望在准的人准的节目当中看到这些朋友。如果你现在单身，希望你享受单身，或者说迅速结束单身。如果你是两人在幸福的生活，彼此迁就对方，我就希望你们永远迁就，不要分开。小仙儿说，有些女孩选择单身，因为她们有着强大的自处能力，一个人的时候不感到寂寞，看到情侣成双成对的时候也不会羡慕，他们知道单身也是一种惬意的自由，没有需要照顾的男人，能够全心全意地为自己而活，少了一份牵绊，多了一份洒脱，不是挺好的吗？四牌楼说，为什么有些人一直单身啊？太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燕林说，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婚姻，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步入婚姻，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压抑自己对婚姻的不满，宁愿单身，也不想在一段婚姻里将错就错。小仙儿还说，如果两人的日子过得还不如单身的时候，那就不用自己过。没毛病。小猪毛毛说的很对，一切随缘，但是缘分来的时候，我们可不能不动心思。其实很多人选择单身，是真的单身会带给他们快乐。你看，单身的快乐有非常多，享受单身生活的话，不该把自己局限于任何一段关系，都自由的活着吧。深知自己平凡普通，但我永远热爱我自己。这是单身一派的一些非常厉害的座右铭啊，要热烈与自由。永远都遇不到理想的人，那就永远单身。不喜欢被束缚，你看说的也是对的吧，就不喜欢被束缚，那就等有人给你买花，匆匆忙忙的想去见你再谈恋爱。有些女孩矜持，自己条件也不错，明明喜欢那个男孩，或者男孩条件也不错，明明对那女孩动了心，就是过不去自己那道坎，太被动。很些人懒，被动社交，不能迈出自信那一步，觉得要不等那个人先表白我。好朋友一定要主动，好多人都输在了被动上啊。这个还有的人说，是啊，这个女强人单身很多的，对，很多女性越来越厉害，让男性也是望而却步。比如说上那些相亲节目，动不动年入百万，是吧？海归博士，让很多男士压力山大。但是我想告诉各位正在听我节目的好朋友们，各位所有为生活奔忙的人们，不管你是学生还是打工族，还是做到了你这个单位的中层，你是领导了，或者你年薪过百万，每一个人都每天有一堆的事情。如果就情感上来说，你发现那些成功的人在情感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于情感他们都是有时间管理的，就是对这个情感他们一定在一天的某一个时间是专属于这个动，就这个时段是专属于这份情感的，不给任何人，所以他们能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人。如果大家没有了这方面的这种能力的话，真的需要培养。 有的网友说，单身就是能说走就走，没有牵挂，说除了父母没啥牵挂的。有时候呢，人呢有着那种围城意识啊，走进了城里，看城外边挺好的呀。就像在城里住久的人，每当周末还得去郊外去自驾游一下，感受一下郊外的空气。那在城里城外住的人，城里多方便呀，去进城买点东西，带朋友进城玩一玩，名胜古迹走一走，馆子吃一吃，都是一种互相的羡慕。我们都在羡慕着别人的时候，其实别人也在羡慕着我们。所以真正过好自己的日子是最最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啊，我觉得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格调，或者说保持单身的姿态，希望找到属于大家最最合适的那个节奏和姿态。分开的时候也是，当爱情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叫做属于。属于你的谁都带不走，不是你的强求的瓜不甜。生活就是这样，当你知道了生活的残酷还依然热爱它的时候，你就会找到属于你真正的爱和自由。 我坚持的都值得坚持吗？我所相信的就是真的吗？如果我敢追求，我就敢拥有吗？而如果都算了，不要呢？或许吧，或许我永远都不会遇见他。或许吧，或许我太天真了吧。属于我的昨天之前的结局，我决定我的决定。属于我的明天之后的憧憬，我迷信我的迷信。至于我们点点滴滴的伤心，我们要各自忘记。至于我们闪闪发亮的爱情，我们在一起努力。 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叫做《属于》，希望各位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单身，一万个理由。很多人说我自己过得挺好的，好不容易找到另外一半，还没我单身过得好，我找他干嘛呀？我自己添乱呢，对吧？何景能减肥 ，Hello， 晚上好。说刚来直播间，孩子考试，对我们家娃也考试，今天刚考完啊、语文，明天考数学。希望他们都好好的考试，取得好成绩。但是也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们不要因为孩子们考得不好、啊、去责怪他，去埋怨他，去比较啊，没有必要啊。乐意久说得很对，说单身的原因多种多样，最根本的就是找不到一个让他比单身更幸福的，是没能力找着，还就单身吧。李小乐，自己经济能力足够了，心里也足够强大了，当然有单身的能力啊。哎，有的人是真的想单身，或许就是因为不想两个人在一块彼此限制吧，那就选择单身喽。小仙儿说，有些女孩选择单身啊，一定是有非常多自己相处的能力。我特别欣赏这句话，我非常欣赏单身很久的女生。倒不是老说你得找个人谈恋爱啊，要么你脸上无光，不是，我就特别欣赏单身女生那种气质和洒脱劲儿。她或许没时间谈恋爱，但她活得很精致。你每次见她的时候，或者每次你就在网络上看到她发的那些所谓的留言或者微信朋友圈，都觉得她在学习，要么就在看各种展，要么就在学习各种的技能，考各种证书。或许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好，遇到更好的人吧。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生活的道路上，在选择伴侣的这条路上，你一定相信各位朋友们，每个人都不傻，都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何炅能减肥多好，说有一种单身叫张雨绮。雨绮也是非常有个性的演员和这个女性啊哈。然后其实我老觉得单身有的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经济的问题。很多人不敢谈恋爱，真的。我跟好多朋友聊天，特别是因为我是80后嘛，我身边有很多90后的同事。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样觉得谈恋爱这事，单身事怎么认为。他说，准哥，我们不是不想谈恋爱。是因为谈恋爱太费钱了，现在吃一顿饭怎么也得，你什么你请女生吃饭，准哥，你不得花点钱啊？可是挣的工资还有房租，还有各种生活的成本太贵了，又不好意思到了30岁不好意思管家里要，所以有时候觉得谈恋爱太费钱，也没有别的办法，有钱的谁不想谈恋爱啊？听得我倒无法去辩解他，确实是。谈恋爱需要钱，但是刚刚我说的，如果一个女孩喜欢你爱你，我只是女生啊，其实跟钱没太大关系。当然步入婚姻了，钱越多越好，你一个月挣一万过，一个月挣两万的过，一个月挣五千的过，但谁不希望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就变得相对丰富起来。当然，物质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之后，就会考验一个人对于物质的承受能力。比如说，你每年以前一年赚20万，忽然你找到了一个一年赚60万的工作，你换了一个环境，你见到的人也不一样了。以前你身边的那些朋友们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忽然从20万来到60万的区间，你整个人飘了，找不着北了。这个时候。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呢，一个人要承载多少幸福量，是跟他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匹配的。当你的精神世界没有达到所谓的物质高度的时候，就希望你好好的接受现在的生活，慢慢的改变，这太重要了。胖子来了，燕翎还没走，小猪毛毛，小仙儿乐意久。何炅能减肥，这些好朋友都在，家人们都在，特开心。单身不单身的，我们今天晚上只是一个话题。我们希望呢，在听周准十点答录机的准的人，这些所有的网友和听友们， 单身就精致的单身啊，不亏不欠的单身。如果两人在一块呢，就好好的在一起，凡事商量。燕玲说，我身边有几个想离的离不了，就是因为经济能力，所以说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离婚怎么离不了呢？因为经济能力，是因为分了之后要分家产是吗？还是怎么样？哎呀，人类啊，人类真是活得好辛苦。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送给大家啊，有些朋友在夜晚的时候特别喜欢在十点大陆机听一些我选择的音乐哦。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我觉得 Eason 在陈奕迅的婚姻的里头，好多报道说他的另外一半每个月花多少钱，但 Eason 从来没有说过。 Eason 是个聪明的人。这首歌叫做披风。当我们披上爱的披风的时候，在九霄，在平地贴地飞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披风很帅，就像蝙蝠侠一样啊，把那些病毒全部扫光。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我感觉你才是英雄，每个人的命当然不同，所以要相逢。多平凡的人也一样，很需要梦，孤单向前走，偶尔回头看，每当孩子有多久。人不能飞，于是努力走，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在心里缝一张披风，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再辛苦至少可以咬咬牙去挡可能的风，为谁腾空。过马路的白发老头，小女孩你双眼哭红，人类似乎都有点相同，带着泪移动。多伟大能逆转时空，跑回你长大的巷弄。谁的一句话让你埋头往前冲，能飞于是努力走，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在心里缝一张披风，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再辛苦至少可以咬咬牙去等可能的风。 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披风》呢，非常的好听哈，每个人都很相同，流着眼泪走过每一个激动和瞬间哈。刚刚在放这首歌的时候，特别开心，看到一条，想去那个环球影城的朋友都见过威震天，威震天老说这句话，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啊，你们这些讨厌的人类。然后我就问说，哎，威震天是不是单身啊？大家说，对啊。他是不是脾气不好吧，单身。我又琢磨了一下，好像变形金刚都单身是吧，都好几部了，变形金刚们都单身，大黄蜂 爵士、擎天柱、蜘蛛侠，不是蜘蛛侠，红蜘蛛、声波都单身啊，是因为他们太强了吗？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也来自于李泉和范晓萱的《流浪狗》啊，反正就是不管你是因为实力单身还是因为实力不济单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都希望在下次爱情到来的时候不拒绝不防备，全身心投入，投入的爱一次。或者说你要知道，如果你爱一个人还没有你一个人过得幸福和开心，那你不要去选择动的这个心。我是周淳，明晚不要忘记来这里找我，拜拜，谢谢大家。 当然爱你爱得失手，你也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车完了都跟我走，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我给你掏耳朵，剩下喷香水，带你去旅游，跟我吹吹龙猫头，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我回家后和我握手，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 左手换右手， 幸福来得太快，让我热昏了头。我以为就这样能够和我天长地久， 爱太享受。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